犯下的历史罪行公开道歉。全斗焕在星期二逝世，终年90岁。他曾任南韩第11届和第12届总统，在1979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掌权。1980年5月18日下令镇压光州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星期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东铁线咧服务受阻，现时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嘅服务系需要暂停噶。来往红磡至到大埔墟需要每8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到上水维持每15分钟一班。港铁咧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乘客请你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因为咧东铁线服务受阻，现时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系服务暂停。来往红磡至大埔墟需要每8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到上水就是15分钟一班。港铁是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跟住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花园到乐山近美国领事馆对开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一大车多，龙尾排到宝云道。就是花园到乐山近美国领事馆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宝云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主教山泼水库下个月中就开始有导赏团。 水务署助理署长钟永基， 这个是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物，不是单纯知道它那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们都会向市民来到去提供一些资料，让他们更加认识当时的工作和是怎样来的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一集咧，同大家讲讲大约有3000人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3月喺北京咧有两会召开嘅。喺回归之前，可能好多人都分唔清楚咩系人大，咩系政协。但嚟到今时今日啦，呢啲会议嘅决定咧，同大家都系息息相关嘅。 在每年的春天，香港都有一班人士会去到北京开两会。乜嘢系两会呢？ 两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着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政体。什么是政体呢？ 政体即是国家的形式，我们国家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我们国家宪法的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有韓信啦，剛才聲帶到都依然稱呼我哋嘅法國朋友啊嚇，咁咧即係語氣裏邊咧都係即係雖然個事件咧係有啲嘅矛盾，咁啊都稱呼咗朋友。講翻呢一個嘅沉船嘅事件咧，一個相當嚴重嘅即係一個人道嘅災難嚟嘅。其實喺英倫海峽發生咧係近年最嚴重的一個偷渡嘅事故，一批人咧企圖咧係由法國搭船偷渡去英國，咁但係呢一船咧喺法國北部港口加萊對開個水域嗰度沉沒啦。最少咧造成27人死亡嘅，咁死者包括有大肚婆啦，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據報咧，當中咧有嚟自伊朗啦，或者係伊拉克嘅庫爾德人嘅。 睇翻法國政府方面嘅資料啦，船上面當時咧相信係載有30多人嘅，咁當局亦都係拉咗5咧係相信係直接涉案嘅一啲人口販子啦，包括咧就係由德國去買充氣艇嘅人，亦都係循呢個誤殺嘅方向咧係展開調查。而法國內政部長咧達爾馬寧就形容啊，涉案嘅充氣艇咧都非常之脆弱啊，好似咧即係一般喺個花園用嘅一啲充氣嘅游泳池嘅物料咁樣。 經過法國咁啊，偷渡去英國，咁啊呢兩個國家嘅領導人啦、元首啦，咁咧就唔係元首，應該係有首相同埋總統咧，就分別通咗電話啦，咁啊同意加強聯合行動，阻截民眾咧冒險橫越海峽。不過兩國嘅領袖咧就事故咧互相指責喎。約翰遜咧就質疑呢個法國喺海岸巡邏度做得不夠啊，又去信馬克龍咧再次提出。派英國的警員和邊防人員去到法國的海岸做聯合巡邏，又要求法國馬上收回所有由法國偷渡去英國的難民。 不過睇翻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嘅回應啦嘅説法啦，就話法國嘅安全部隊咧多次咧已經係阻截咗偷渡客去前往英國噶啦，形容咧法國亦都係一直咧去幫英國嘅邊界去把關。咁至於約翰遜提到話聯合巡邏咧，咁馬克龍就話咧以國家主權為由係拒絕咧英國提出嘅呢個建議啊。 咁啊，站在即係外交嘅即係諗法上邊咧，當然真係即係要捍衞自己嘅呢一個聲音，很多說話在度講啦。咁但係喺國內的情況係點咧？嗱，英國嘅國內咧，其實都有啲聲音質疑英國政府咧對呢一啲偷渡客咧態度太過殘忍啦、強硬啦。咁但係咧，有媒體亦都講嘅，即係《衛報》嘅分析就話，雖然發生慘劇，但係咧保守黨政府咧不太可能咧喺呢一個根本上改變嘅態度，因為咧支持呢一個即係保守黨政府嘅脱歐派選民咧，多數都係反移民 嘅。呢個脱歐嘅問題咧，亦都令到難民呢一個嘅議題係更加複雜啦。咁因為以前咧英國係可以按歐盟嘅機制，將啲尋求庇護嘅人士咧遣返到去第一個咧入去嘅歐盟國家。不過咧就脱咗歐之後咧就唔可以咁做啦。咁英國當局咧亦都係有嘗試去同法國去制定一啲類似嘅機制，但係咧暫時就未有成果。 咁頭先講嘅即係沉船嘅慘劇咧，喺週中發生之後咧，仍然咧有難民咧係嘗試從法國沿岸地區嗰度登船出海咧，企圖係偷渡去英國嘅。法國當局咧已經係派出更加多嘅保安隊伍啦，同埋係艦艇咧係做攔截啦。英國的當局就說今年已經有超過25,000人非法抵達英國，就是去年的3倍。 這個原因可能都是和英國近年加強審查貨車去打擊陸路偷渡的問題有關，令到更多人是冒著生命危險就改由這個海路去偷渡。而看回2018年起，越來越多主要來自非洲、中東和亞洲的偷渡人士是嘗試用艇仔的方式去橫過呢一個海峽去英國嗰度啊，咁過去幾個禮拜咧，人數亦都係見到新高啊。 咁啊，發生喺即係喺兩個歐洲國家之間咁嘅一個即係人道嘅問題，咁大家相當之關注啦。咁另外喺歐洲咧，疫情嗰個繼續持續啊，當然咁但係亦都喺上個週末啦，一啲反疫情一啲抗疫措施嘅表達嘅行為啦，其實都幾暴力一下啦。咁又喺唔同嘅地方啦，好多國家包括有奧地利啊、荷蘭啊、比利時、丹麥、意大利、瑞士。 克羅地亞咧都有一啲反封城啊、反疫苗等等嘅示威嘅，咁而且有啲場面都係幾火爆添 嘅。嗯，咁抗疫嘅問題咧，其實喺歐洲嗰度都係幾迫在眉睫嘅，因為世衛都警告啦，去到出年嘅三月嘅春季咧，歐洲咧相信係有機會係將會再有多70万人係染疫死亡，原因咧再次成為一個疫情嘅重災區啦。歐洲有幾大嘅原因嘅，包括咧係高傳染力嘅 Delta 變種病毒株就肆虐啦，同埋咧多國夏季起就放寬咗啲防疫措施啊。咁但係咧天氣轉冷，咁唔少人都喺室內聚集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又未打曬針，咁所以咧世衛亦都呼籲歐洲各國係採取呢個疫苗加嘅策略啊，即係接種疫苗之餘咧，亦都係要繼續實施一啲社交距離啊、戴口罩呢啲嘅防疫措施啦。 身在香港的朋友可能都觉得即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世卫呼吁欧洲各国采取呢一个叫做vaccine plus， 就你除咗打针之外，仲要做多好多其他嘢，我哋觉得好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喺新闻片咧，我上礼拜都有讲，依然都系见到喺欧洲，譬如奥地利嘅地方咧，依然都系啲人都冇戴口罩，就喺个街度行啦。另外提到呢一个嘅变种病毒嗰个嘅议题咧，南非科学家咧呢礼拜咧就有消息出嚟咧，就话发现咗一种新嘅新冠病毒变种病毒株，咁呢个亦都获得即系得到世卫咧正式命名咧为 Omicron， 咁咧就如果佢编号咧就系 B.1.1.529。 係啊，咁嗱，呢個 Omicron 咧被指係進化得最多嘅一種啦，對疫苗咧係有一啲抗藥性嘅，咁所以見到咧而家世衛咧都界定佢為一個需要關注嘅變種啦，同埋咧同其他啲變種嘅新冠病毒相比咧，這個 Omicron 嘅再感染風險咧可能係更加高啊，咁而南非當局咧亦都係要求世衛工作組啦係召開緊急會議去討論呢一款新嘅變種病毒株啊。 咁啊，讲咗好多疫情嘅一啲嘅新闻啦。咁啊，头先喺刚刚嗰一节嘅新闻简报里边都听到咧，关于南韩前总统全斗焕逝世，咁佢今日咧就即系举殡嗰个嘅举行即系一个即系一啲嘅仪式啦。咁但系规模咧就即系家庭式啦，可以咁讲啦。咁系星期二嘅时间咧就喺家中逝世嘅，终年系90岁。南韩政府即系青瓦台嗰边表示咧不会。会吊唁全斗焕啊，全斗焕咁咧就亦都系对于佢本人咧，一直都冇为1980年咧下令军事镇压光州嘅一个大规模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嘅平民死伤嘅事件道歉咧，即系青瓦台系表示遗憾啊。 系啊，咁今日嘅举殡仪式上面啦，根据韩联社嘅报道啦，全斗焕嘅妻子李顺子咧就喺仪式嗰度咧系为亡夫嘅过去嘅罪行而道歉。睇翻佢韩联社报道嘅讲法啦，李顺子就话咧仅代表遗属去帮丈夫向佢喺任内遭遇痛苦并身心受创嘅人表示深深嘅歉意。又话咧丈夫下台之后啦，佢哋一家人咧经历咗好多事情，而每当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咧，丈夫都会全部话系自己嘅过错，系自己。无德 如果提到即系全斗焕咧，对呢一代嘅韩国人嚟讲咧，或者即系就算系攞代嚟韩国人嚟讲咧，都系对于佢哋国家一个即系相当惨痛历史嘅一个即系相当大嘅关联啦。咁李顺子即系全斗焕嘅太太，咁其实都算系咧，即系全斗焕方面啦吓。全斗焕方面咧，即系第一次咧为即系光州事件有关嘅事咧，即系道歉嘅公开地。咁全斗焕喺1979年嘅时间系发动咗双十二军事政变上台嘅。咁佢執政嘅時間咧，就同呢一個南韓嘅經濟走上現代化咧，都可以話係即係一個同步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同時期咧，即係南韓人對於嗰個民主化訴求啊，同埋嗰個民間好多嘅運動咧，亦都係即係喺呢個時期嗰度發生嘅。 佢喺光州事變嘅角色咧，就係即係最為人去記得啦。1980年5月17日咧，全斗焕咧宣布全國戒嚴，禁止所有嘅政治活動，亦都係拉咗金大中、金榮山呢一啲。嘅反对党嘅政治人物，佢血腥咧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啊，所以亦都系咧被称为呢个光州屠夫，有呢个恶名啊。而去到1980年嘅时候咧，佢咧就以一个唯一候选人嘅身份啦，就通过国民议会就间接选举咧成为总统啊。咁亦都系展开咗8年嘅统治，而喺统治嘅期间咧，亦都系对于意见人士咧广泛去用酷刑啦，收紧言论自由啦。不过正如头先讲到，而佢任内嘅同事。 咧，亦都係南韓經濟起飛嘅期間啦。咁有電子啊、半導體啊、汽車呢啲產業咧，亦都係開始咧係即係進步，開始起飛啦。 嗯， 睇翻佢都自評過自己任內嘅一啲價值嘅喎。 係啊，咁佢都即係嘗試出個呢個嘅自轉啦。咁講翻即係一啲即係當時一啲抗爭嘅行動啦。亦都包括咧，當時即係軍政府咧，佢一啲嘅大規模嘅拘捕啊，或者係鎮壓啊，甚至乎係用酷刑咧，咁好多人都將啲事件咧係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即係記低落嚟啦。例如拍電影啦，好耐之前我有提過一套電影《黎明來的一天》咧，咁其實都裏邊都有提到咧，喺1987年即係全斗焕叫落台之前咧，即係最後嗰一年之前咧，咁就有兩位學生，一個咧就係朴忠哲。一個咧就李寒烈，咁分別有啲咧就係即係遭到嚴刑嘅逼供啦，亦都有啲喺示威當中，有一位咧示威當中咧係俾催淚彈咧打中個頭部咧，咁就係死咗嘅。咁呢啲嘅事件咧，即係都係好深深啦，即係可以話咧係喺呢一個人個腦裏邊咧係記住咗，咁但係一路都係即係覺得咧喺。有一個問責的問題，咁全斗焕咧喺呢件事嗰個責任同埋點樣去道歉咁等等嘅。 嗯，咁頭先講過嘅事件啦，後嚟就亦都迫使全斗焕嘅接班人發布629宣言，亦都係開展咗即係南韓走向民主化嘅路程啦。咁至於嗰個問責嘅問題，我哋又再回顧翻，其實1995年嘅時候咧，全斗焕亦都係曾經因為被控軍事叛變啊、叛國啊、賄賂呢啲嘅罪名咧係罪成嘅，曾經被判死刑同埋罰款。不過後嚟咧，亦都係以即係佢係都有令到國家經濟起飛啦，同埋有個和平將政權移交有貢獻為由咧，又改判佢做無期徒刑。而再晏多兩年之後咧，亦都係咧係後任嘅總統金大中咧，亦都係建議咧特赦全斗焕。咁最終佢只係坐咗唔夠兩年監嘅啫。 係啊，咁當時呢一個法院就係咁講啦。咁尤其是即係喺佢嘅任內咧，亦都係促成咗1988年嗰個漢城奧運啦。咁啊，其中一個即係覺得係大家都有好多印象咧，就係喺全斗焕嗰個在任嘅期間咧，對媒體嗰個嘅控制喎。 嗯，冇錯啊。其實為咗方便媒體，佢控制媒體嘅輿論啊走向啦。咁佢嗰陣時亦都有推一啲媒體去整合啦，同埋有內容嘅審查啊，令到咧其實1980年底起咧，其實嗰陣時有好多間電台啊、電視台咧同埋報紙係消失。咁而喺佢哋控制之下咧，其實一啲嘅情報嘅機關亦都係直接去入咗媒體嗰度咧，係進行審查嘅。 咁有啲即係方面咧，即係揾翻即係當年嘅一啲嘅新聞記錄啦，包括 KBS 嘅一啲嘅新聞啦，咁都睇翻，譬如1987年咧，頭先提過朴忠哲喺嗰、那個遇到即係因為嗰個酷刑咧就致死嘅事件咧，咁當時咧個報道咧就話全斗焕總統指示特別要保護人權，咁呢啲咧同即係外界對於佢嘅印象就相當唔同啦。 嗯，咁而全斗焕晚年咧都可以话系老赌啦，去到2003年嘅时候仍然系欠咗巨债嘅罚款。虽然咧都有揭发咧话佢嘅家族其实系有好多嘅即系金钱喺度啊，佢家族咧亦都系话声称会帮佢还债，但去到旧年12月咧仲未还嘅款项啦，仍然系高达咧1000亿won，即系大概系6亿几港币嘅。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继续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东铁线服务受阻，现时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嘅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嘅。来往红磡至到大埔墟需要每8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到上水咧维持每15分钟一班。港铁咧会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乘客请你为行程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係咧，因為東鐵線服務受阻，現時來往大埔墟至到粉嶺站服務仍然需要暫停。來往紅磡至到大埔墟站需要每8分鐘一班，來往粉嶺至到上水維持每15分鐘一班。港鐵會安排免費嘅接駁巴士來往大埔墟至到粉嶺站。較早前咧，花園道落山近美國領事館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衣南桥落赤葵坊、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 饰演乔四美的演员宋祖儿就咁样形容佢自己嘅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11:30啊，气温比头先啊升咗啲咁多，咁啊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仍然系相当低啊，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周末如果你有一啲户外活动，记得要小心防火啦。咁啊，头先有提过即系美国啊，咁啊我哋啲通常你啲 holiday mood 会维持几耐啊？陈浩之。 而家已經開始緊啦，因為開始有 Black Friday 啊，大家開始有即係買下禮物啊，咁已經開始感受到聖誕節嘅氣息。 熟悉美國情況嘅朋友咧，話俾我聽咧，佢哋啲 holiday mood 就係咁噶啦，由呢一個感恩節前啦嚇，差唔多預備感恩節咧，到聖誕後。即係新歷新年開始翻左右啦，成段時間就算有啲人甚至攞假啦，有啲甚至即係有翻工都好啦，都係 holiday mood。 有咩大嘅 project 咧？未都唔係幾好喺呢段時間咧，揾佢哋去勞動佢哋啦。咁咧就所以係一個咁樣嘅時間啦。咁而當然咧，咁喺今個禮拜裏邊咧，即係除咗呢一個感恩節同埋 Black Friday 嘅消息咧，係充斥喺美國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案件喎。 冇錯啊，就亦都借呢個時間同大家講下咧，一個25歲嘅美國非裔男子阿伯里咧，就之前被槍殺嘅案件，點解係備受關注呢？因為嗰個案件咧係裁定咗3個涉案嘅白人男子咧謀殺呢啲等等嘅合共咧23項嘅罪名成立，或者咧係判處終身監禁啊。不如先同大家講下其實呢個事發嘅經過，點解嗰3名嘅白人男子係會槍殺正喺度慢跑緊嘅呢位25歲嘅非裔男子啊， 就喺舊年嘅2月23日啦。咁當時咧，嗰位黑人男子咧，25歲嘅阿伯里咧，佢係做緊運動，咁佢經常都係做呢件事情噶啦，咁就慢跑。咁佢呢個案件之中嘅3名嘅白人咧，咁就見到佢，咁就向佢近距離咧就開咗3槍。咁《紐約時報》咧，即係整合翻嗰個經過咧，就話咧，佢當時咧，即係跑黑人咧嚇阿伯里咧，喺晏晝咧即係跑步，經過咗個事發嘅路段咧，就走入咗一個咧係興建緊嘅寓所裏邊， 有個地盤啦。 係啊，咁有一個即係居民咧，就見到佢，就覺得有啲可疑，就報警啦。咁嗰個工地咧，都曾經係多次係拍攝到有啲人咧係擅自去闖入，咁所以咧附近嘅居民咧，見到有人走入去咧，都會警惕一啲啦。咁阿伯里咧喺個工地大概逗留咗幾分鐘就走噶啦，繼續去慢跑啦。咁後嚟咧嗰個即係工地嗰個嘅業主咧，都話冇有失竊嘅。咁咧就至於咧，即係嗰3位白人之中嘅，即係首名被告35歲嘅特拉維斯咧，就話以為有人盜竊。 同時間懷疑阿伯里就是這個慣犯來的，在這個區內的盜竊，於是乎就跟他的爸爸就拿了槍開車去追截這個阿伯里。還有第三人就是他們的鄰居，而這位的鄰居52歲的布賴恩就在現場拍了短片，看到個片段裡面就阿特拉維斯父子和阿伯里呢就有一些在車前面呢就有一些爭執推撞，期間呢就傳出了三下的槍聲，阿伯里呢就中槍流血，就也都有向被告呢揮拳，但最後呢他就不知道地。 是啊，而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被告是有援引到在那里该州有一个南北内战时候制定一个公民逮捕的法例来到自辩，就说因为怀疑阿伯里是区内的一些盗窃惯犯，他们只是去履行保护社区的责任，而因为疑犯反抗才是开枪自卫。不过这宗案件就引起民愤，而乔治亚州也在今年初是废除了这一宗的法律。因为看回控方其实强调啦，阿伯里当时咧佢只系慢跑紧嘅啫，而身上面亦都系冇武器，佢嘅行为咧亦都冇对呢三个人咧系构成威胁噶，所以就唔可以将开枪咧系视为自卫。而检察官亦都系进一步去强调咧，三个人其实系冇目击到阿伯里去犯案，亦都冇理由相信佢系有犯罪。佢试图去拘捕嘅时候，亦都系冇向受害人咧去讲明个理由噶。 咁當然呢一宗嘅案件咧，係引發相當多嘅關於種族主義嘅一啲嘅問題啦。阿伯里被殺之後嘅幾個星期啊，以至幾個月內咧，喺呢一個州裏邊嘅格林縣執法官員咧，係被形容係無視此案，就亦都係被指咧未能夠徹查咧佢嘅死因。咁啊，例如呢一個地區檢察官咧係拒絕警察咧係進行逮捕等等嘅。咁而陪審團咧，今次呢、這、一個審呢個案嘅陪審團咧，大部分都係白人嚟嘅。咁有一位嘅黑人。咁而被告嘅辯護律師咧，仲試圖咧將著名嘅民權領袖同埋黑人牧師咧趕出法庭，咁但未能成功。理由咧就係佢哋嘅存在咧係佢哋話覺得會令人哋會有啲嘅生畏啊，即係會驚咗佢哋，咁就可能會影響陪審團咁講嘅。 是啊，剛才都讲到在这个节日的前夕啦，咁除了有这宗案件的发生啦，另一个呢在圣诞节有时都会见到当地美国当地有些巡游啊，今次就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美国威斯康星州由私家车冲入圣诞节巡游队伍，造成最少六人死亡。当地市长赖利 Today our community faced horror and tragedy i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community celebration。 一年前的美國咧，就比而家就相當唔同啦。咁因為嗰個疫情咧就穩定咗相當多啦，比起一年之前，咁亦都有好多嘅生活咧就如常，包括呢一啲咁樣嘅聖誕巡遊啦。喺威斯康星州嘅沃基肖嘅呢一個嘅地方咧，咁就頭先聲帶聽到咧，就係有人咧揸住一架SUV 啦，我哋叫做咁咧就比較高速咁樣咧，就向呢、這個圣诞游行队伍嗰度咧就高速咁样去冲入去，咁造成最少6死60伤。咁事件之中咧，即系最年轻嘅一位死者，只系得8岁，一位男孩子。咁当日咧，佢同12岁嘅哥哥以棒球队队员嘅身份咧，系参加呢个巡游嘅。 除此之外咧，其实根据现场嘅影片啦，同埋一啲报道咧，嗰架车咧亦都系撞向正系表演紧嘅一个银发嘅舞蹈团嘅一个物郁。物爾沃基婆婆舞蹈團，而成員的年齡是由50至70多歲。事發的影片也有看到，其實車是不斷地加速，是衝破了現場一些路障去撞入人群的。有些目擊者都估計說那輛車其實可能是超過時速60公里的速度去衝入人群那裡， 大概是40米車，如果美國來計。這位疑犯是39歲的布魯克斯，有很多項的犯罪記錄。去年咧就係被控魯莽、危及他人安全以及咧係持有武器等等嘅罪名嘅。早前咧佢因為用車撞到一名嘅女子咧而被控，咁兩個星期之前咧先至係以$1,000咧係保釋外出嘅啫。 系啊，转个头我哋咧又要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加拿大卑斯省嘅一啲水灾嘅情况啊。休息一阵之后再倾啊。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印度石金大吉岭。 旅游自由人 Pinky 同大家分享到大吉岭驻茶园摊茶，兼亲自体验采茶工作， 更到石金行山坐缆车，仲玩埋滑翔山， 仲坐到世界遗产高山蒸汽小货车。佢喺旅途当中发现冇现金，点解决呢？记住听今个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第一台直播室咁就有陈浩之同埋谭永辉，咁啊我哋嘅节目系十万八千里，同大家讲讲世界各地嘅事情。仲有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连线咧去咗外地一个朋友 啊，系啊，揾咗嚟自加拿大卑斯省嘅何明如同我哋倾下。何明如你好，早晨 ，Winnie。Hello， 你好，你两位好。 系啊，之前上次我哋就揾你咧，同我哋倾过喺当地嘅热浪问题啦。不过好快就极端天气咧喺当地都有好多嘅影响啊。咁啊，最近见到连日嘅暴雨，咁其实当地而家最新的情况点咧？又回复翻正常未咧？ 我想都会有排，因为就算照我哋省政府今日就我哋嘅联邦政府嘅总理咧就过咗嚟 BC 省嘅，就去视察嗰个灾区啊咁样。咁而我哋自己嘅省长同埋即系有关嘅官员咧，佢哋一展同咗通知咗BC 省民。今次就算你話係維修啊，或者係回復正常，including 話 highway 嗰啲咧，即係連接加拿大跨國嘅公路咧，都要起碼有好幾個月至到一年咯。即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小嘅災難咧，呢個都係。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 state of emergency， 是緊急狀態的整個省都。而最恐怖的地方就是還未完咯，因為我們今個星期呢又面對三個大雨暴的，我們剛剛經歷了昨天，今天就叫陽光普照一點，就叫唞啖氣，照氣象局說呢明天又有來的了，咁就一路又要落到禮拜日，咁跟住禮拜一唞啖氣咧，禮拜二又會落得好犀利，咁就呢個係好擔心嘅，因為其實我哋今年嘅九月同埋十月啦，係都係有史以嚟又係創咗歷史，係最多雨嘅兩個月份咯。咁十一月一路都未停過，咁所以好多地方嗰啲地已經係濕曬，即係已經係滲曬，咁所以而家再係咁多個雨暴嚟咧。我哋都擔心究竟嗰個地可唔可以承受到咁多，同埋變成就影響咗嗰啲河水會唔會更加泛濫咯？ 嗯 ，Winnie， 可唔可以請你講講，即係個輿論咧，對於當局嗰個應對嗰方面嗰個講法係點樣，睇法係點啊？ 有啲怒氣嘅，因為我記得夏天同你哋講嘅時候咧，那個熱浪咧亦都係因為係冇好準備，咁結果咧那個熱浪咧，我哋差唔多有成595人係死咗嘅，即係。之後一路咁多個月，做咗啲調查報告啊，嗰啲驗屍報告啊，咁樣咧就證實咗我哋差唔多有成600個人係因為夏天嗰個熱浪咧而失去咗生命。咁而好多環境專家咧亦都講就係話夏天嗰個熱浪咧，其實咧同而家呢一個水災啦，同埋咧加上，因為其實今次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橫跨加拿大嗰個 Coquitlam 公路咧，同埋 Highway 7咧，就山泥傾瀉，咁所以成條公路，如果你睇佢啲相片咧，係直情係冧咗嘅有一段，咁有啲人喺度揸車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去，咁我哋而家知道有五個人身亡咗，有四個身體屍體已經揾得翻，但係第五個咧而家都仲未揾得翻，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喺加拿大咧就會同美國相比，咁喺美國咧就似乎尤其是係即係另一個大影響今次咧，除咗話嗰個公路冧咗一橛之外咧，就係話喺 Abbotsford 呢啲地方，我哋叫做 Fraser， 即係費沙河谷。咁嗰度咧，我哋英文就叫佢係我哋個 bread basket 嚟嘅，即係話嗰度係種即係好多嗰啲農作物啊，亦是係 dairy product， 即係譬如話牛奶啊、雞蛋啊、養雞嘅地方啊，咁而嗰即係 Abbotsford 呢個地區咧，佢亦都係水浸咗得好緊要咯。咁變成有好多散民就係話點解我哋冇嗰個緊急警告嘅，因為有好多農民喺嗰度住咧。譬如話有一個我哋聽到一個訪問， 呢一個係佢係養雞嘅，咁呢一個養雞個 farmer 咧，佢就喺電話嗰度，佢自己都喊咗咯。佢話因為即係雖然嗰啲雞都係賣出去要殺嘅，但係佢都有感情，同埋係佢個生計嚟噶嘛。一日之內咧，佢就死咗40,000隻雞。咁而我哋知道成個地區咧，因為水浸嘅原因咧，係死咗100,000隻雞。咁而有500個嗰啲dairy 牛咧，亦都係因為水浸咧而死咗。咁所以咧，我想最大的批评对于我们的省政府就是说为什么没有那个预先那个警告，因为有很多农夫呢都说他们差不多就是说那天即大概我想是差不多一个钟头内就收到个电话，就即刻就说你要走。那如果你是做那些牲畜农夫的呢，你根本上你怎样可以将那些牛隻啊那些鸡去将他们运走先，是没有机会咯。但是当他们看美国即係隔嗰條河嘅另一邊咧，南面咧，人哋美國咧嗰啲同樣都係呢啲 dairy farmer 咧，佢哋可以喺24小時前已經係收到政府嘅通知，佢哋可以有時間去將嗰啲牲畜運走先咯，即係 as much as they could。咁所以呢樣嘢係失望嘅，不過亦都我哋知道就係話喺傳媒上面亦都報道咗咧，今次呢一個係可以講得上係18年嚟第一次事係咁樣樣，即係發生呢種情況。咁即係只係希望我哋嘅政府可以下一次會做得好啲。咁嗱，而家我哋嚟緊又有3個，我哋今啱啱過咗第一個雨暴啦，又有嚟緊2個嘅嚟緊呢一個星期裏面。跨去下一個星期，咁好似今晚咁樣咧，我哋已經聽到省政府咧已經有官員咧就係叫即係提醒嗰啲散民，同埋咧已經封咗一啲主要嘅公路咧，就係話唔好用因為聽日我哋知道係會好大雨暴嘅，咁今日就封咗一兩條公路咧，就係話我哋聽日大家都唔好再用呢個公路，就以防安全咯。因為嗰個地係已經係鬆咗，尤其是加埋夏天嗰個熱浪同埋嗰個林火啦。那些地根本上就是不安全咯。 Winnie 很快也都問一問 Live 少少去看啦。其實整個跟個極端氣候有關。之前我哋都關注開呢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其實大會之後咧，加拿大有啲咩後續嘅政策去即係幫佢實踐呢個大會定下嘅一啲目標咧？ 我哋而家都係要得個睇字嘅，因為咧基本上翻嚟嗰個輿論咧，尤其是係我自己係做環保工作嘅，咁環保社區裏面咧，就算一般嘅平民咧，都對於加拿大嗰個承諾同埋嗰個行動咧係比較失望嘅。雖然我哋係定出咗一啲係即係大啲嘅議題，話我哋會咁做，但係同樣嘅議題、同樣嘅目標咧，以前都有講過好多次。我哋只係知道到今時今日為止啦，我哋加拿大成個聯邦政府啦，同埋咁多個政府裏面啦，係冇一個地區加埋聯邦政府嗰啲目標、嗰啲氣候目標咧係達過標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有一個比較係即係比以往係更加犀利啲嘅目標，似乎就係話想做得更加好啲。咁但係到時係咪做得到呢？又變咗，而家就話民間上面咧就覺得要俾更加多嘅壓力去提醒我哋嘅聯邦政府，你定咗個目標，你最好就要做得到。如果唔係咧，即係而家因為已經可以講得上係氣候個極端現象係打到嚟啦，我諗大家都要做翻大家嗰個即係本分咯。 好啊，今朝早唔該曬何明如 Winnie 嘅時間， okay， 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再傾啦。 Okay， 多謝你，拜拜。 好 ，OK， 人拜拜。 我哋一齊出去。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事隔2年，香港共融乐团再度作大型的公开演出，为我们带来乐韵悠扬的一晚。 由成立至今，乐手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和磨练，他们对两次演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听下吴嘉欣和沈小贤的分享吧。 逢星期日晏昼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西杰，我靓唔靓啊？ 吓， 你做咩答唔出啊？ 哦，瑞文，我嘅意思系你唔好再买新衫啦，好唔环保噶你。 识咩啊你？我身上嘅布系有机漂染噶。 诶，咁啊啱噃，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搞社企嘅后生仔讲下有机漂染， 而我就请嚟环保妈妈张新月讲下臭仔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好，继续跟进下其他地方的消息啦。喺东北嘅非洲嘅东北边咧，个国家苏丹，咁啊讲讲背景啦。2019年嘅时间，呢个地方咧系大规模嘅示威咧，结束咗咧巴希尔呢一个30年嘅独裁嘅统治啦。咁啊后嚟咧成立咗个过渡政府噶。去到今年10月25号，即系个零月之前咧，系军方发动咗政变，宣布紧急状态，拘禁咗咧包括总理哈姆多克在内几乎所有嘅文人官员，解散咗呢个过渡政府。这个政变引起了相当多的国际谴责和国内一些示威的。 是的，而在多方的压力和协调之下，其实11月21日的时候亦都是已经在首都赫土木签署了协议，等哈姆多克重返总理的岗位，亦都是释放了政变里面的全部的政治犯。而大约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之下，其实苏丹的民众已经做了多场的示威，去不满官方发动这个政变。而看回一些数字，跟示威有关的一些暴力和镇压是造成至少40人是死亡的。 咁啊，呢大概一个月又有好多嘅示威，亦都有多个调解进行啦。半岛新闻咧就话咧，包括军方嘅方面啦，总理嘅方面咧，唔同嘅政治力量啦，嗱，好多系以往嘅一啲叛变，可能都有武装嘅组织或者军方人物，同埋一啲公民社会系参与咧，系达成咗今次嘅协议啦。咁但系呢个协议咧，喺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好多嘅苏丹嘅人咧，仍然都觉得系不满意嘅，咁啊，继续有好多嘅示威。而哈姆多克呢一个服咗位嘅总理咧，就话咧喺呢一个半岛新闻个专访就话咧，军方今次嘅政变咧，其实阻止咗呢个危机嘅一个最好嘅选项，就帮佢哋辩护啊。 咁所以头先亦都有提到话，一啲民运嘅人士就批评个协议系将个政变系正统化。但是看回布爾汗軍方那邊就說政變是避免了內戰，國際社會都普遍是歡迎個政變是得到調解的。過去幾星期都仍然是見到示威的狀況是不斷。 咁另外咧就德国嘅政府方面咧，今个礼拜都有多少嘅嘢可以跟进一下噶？ 系啊，嗱，新嘅联合政府咧就终于宣布组成啦。今次呢一个咧红绿灯政府啊，咁就由社民党领导人肖尔茨啦，同埋绿党同埋自由民主党咧三党咧就组成红绿灯政府，就签署咗一个联合协议，个题为咧 Dare to make more progress， 即系话有呢个勇气咧去做更加多嘅一啲进展啦，应对疫情就成为咗最主要嘅工作。另一个焦点咧就系嚟自咧一个新嘅大麻销售合法化。今个星期我哋德国嘅朋友陈卓贤咧，亦都系咧之后咧会同我哋有机会咧再倾呢个问题吓。 好啦，讲个德国嘅情况咧，就听翻首德国电子乐团啊 ，Kraftwerk 咁啊，好耐历史噶啦。咁啊，呢首嘅作品咧，你听唔听得出系咩运动啊？ 诶，好难喎，唞气声。 听下音乐阵间话你知啊。出嚟啦！ 听歌名先知道，谭永辉。 Tour de France 咁啊，环法单车赛嘛，德国嘅 Kraftwerk 嘅一个就咪嗱咁啊， 個轆就係咁喺度轉咧，咁啊有啲電音咧係咁喺度 loop， 就好似不斷喺個原點嗰度重複咁，但係又有種前進嚇、啊，有種向前行嘅動感喺度啊嚇。 模仿呢個單車嘅賽事啊！ 好啦，咁啊結束我哋今期節目啦，咁啊大家週末平安愉快啦，再見。 拜拜。